偶尔呢再查上几个案子，再惩治几个贪官，对吧？但是乾隆皇帝那下江南的真实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根据呢清朝的官方记载啊，乾隆皇帝先后六次下了江南。 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。